都可以揀一啲叫做所謂啊個 grade 高少少嘅， 即係唔係要 D 九十係 A D 啊咩？ 即係前面嗰堆英文字母 咩 X D 越勁抽嗰啲咧，就好似越貴啦，越貴跟住就好似越好。 metal 帶嘛係啦， 係啦。咁但係其實佢係咪真係話如果你追求音質嘅話，其實係咪叫好咧？咁呢個就唔係嘅。不過咧。我又好記得有啲人講咧，譬如話聽黑膠，黑膠啊，喂，好多炒豆聲喎，乜乜乜喎，咁點解 咁嘅？ 係啦，點解覺得好呢？其實就係有人用 warm 嚟形容。其實我又不是很明白怎樣那個聲是很 warm 的。 是。即是要找到 Hi-Fi 得出來。 是啦即是其實要找回那班 musician 才懂得講。即是譬如他們有時候會覺得嗱這些聲啊粒個聲肥了一點點。或者扁了一點。那其實是怎樣那條線是怎樣 mark 呢我這個我不懂。 那問題在哪裡呢即是小弟對於靚聲 Hi-Fi 這些我完全沒有即是任何的認識講的戴頭盔先。我只不过咧就觉得有一样嘢，因为而家咧你喺外边买一只而家嗰啲黑胶碟咧，其实讲紧三四百蚊一张嘅。咁佢哋又标榜唔知道用啲咩几多磅嘅胶啊，咩德国咩原厂咩压嗰啲咁嘅几嘢啦。咁但系咧，当我去问过，譬如我举个例啦，嗱，咁嗰啲人话黑胶碟嗰个好听嘅地方，就因为佢系即系 analog 录，刚才讲过啦。analog 嘅意思就系佢原声录，佢唔系将佢再剁碎好多个碎片嘅数码化咗佢嘅。好啦。咁問題就係咩呢當而家啲人啊，再去印黑膠碟嗰陣啊，佢個 master 係咩呢佢 master 都係攞翻嗰個 CD 嗰個島啊，即係 digital 嗰個原本嘅底去印一隻黑膠碟嘅。咁你知咩分別啊？ 咁佢係咪唔係攞個 digital 嘅底啊？會唔會係而家嗰啲科技好先進，將個 digital 嘅底咧就再優化？ 唔知啦， 再優化變成 得噶嘛？都 係 唔得噶嘛？ 真 係 唔知。 咁啊，即係你攞咗一個 digitalize 咗嘅物體，再去 analog 翻，咁其實咪都係 digital 嘅底？ 咁複雜 係啊， 因為錄音帶即係 cassette 帶，對於我嚟講最大嘅體驗，其中一個就係、是學習嘅功用咯。因為以前咧， 林家峰 類似嗰啲，以前會買好多個。我記得我有四本嘅英文書咧，係後邊攬住一啲嘅錄音帶嘅。咁最早分別係A 至 M 嘅一本英文學習書啦。咁你擺入去佢就會 A。A apple B B banana 我有四 set 系咁嘅，即系除此之外就系当时有位补习老师佢就攞佢嘅 pass paper， 咁嗰啲 pass paper 咧系会有聆听咧都系攞 录音 系啦，都 系 攞录音带去录好咗嘅一啲，即系你去听翻旧时嘅 pass paper 自己做啦。咁呢个学习功用啦，另外一个咧系录音带对于我嚟讲咧最其中一个好哇嘅感觉系。原來我把聲係咁噶，因為未有電子嘅，即係未有手提電話又好，未有電腦又好，好多嘢嘅時候咧，我唯一可以知道自己把聲喺喇叭出嚟係咁嘅時候咧，就係嗰陣時有把 record 同埋 play 咁 啊，係啦，就是、原來我有一日就係攞屋企嗰個阿爸嘅嗰個收音機仔，咁、那個收音機仔可以擺埋個 cassette 落去聽嘅，咁有一日，咦？點解有個紅色嘅掣嘅？究竟紅色嘅掣係點解咧？就撳咗落去， 就電親啊！ 咁我電親，咁然後見咦冇反應嘅。跟住我就同手讲，哎，系咪整坏咗？系咪整坏咗啊？咁样即系类似两兄弟喺度吵闹嘅声音啦。咁咪哎惊啦惊啦，乱揿嘅时候咧，揿翻出嚟，哦，揿翻饼带啦。咁咪惊洗咗入边啲嘢啦。咁啊摆翻去听，真系洗咗入边啲嘢。 同埋就录翻头先， 就录咗。哎呀，系咪洗啲嘢？系咪洗啲嘢？咁我先问，哎，呢两个把声咁古怪，认得细佬把声，但系认唔到自己把声，因为第一次喺。即经另外一个用耳蜗嘅收入去收翻自己把声，哦，原来细个自己把声系咁嘅，先知原来佢有一个录音功能，咁就自此咧就同细佬细个嘅时候会攞个饼录音带咧，就会两个扮广播剧咧，就会喺度录音，即系录嗰个饼cassette 带就喺度玩咯。 嗯， 呢个系我细个对于录音带嘅回忆咯。 咁即係換句話講咧，嗱，我哋兩位在座都叫做係樂壇中人啦，或者都係會聽下歌嘅人。 咁當都係㗎， 我哋咁講嘅，即係你哋都唔會無端端話。啊！即系买翻部 cassette 机，放下录音带，品尝下录音带嘅质感，即系唔会咁做噶嘛？系咪？ 我如果你话叫我特登买翻部录音机嚟听录音带咧，我系唔会嘅。原因系咩咧？个原因系我就会首先去考虑究竟我有冇带听先。咁然之后第一时间谂到就 系 以前咧 N 咁多年之前自己做节目嘅嗰啲带，咁我就唔会买部机睇，唔系因为里面嗰啲嘢会唔会有好惊吓之类，而系我觉得。因为你有冇听过啊？你如果你摆一啲咧，摆咗好耐嘅录音带落去部机嗰度咧，会

是去整理一下你做了几多个 show， 然之后将一个 show 写一个 report 仔噶。 哦， 呢个 report 仔系咩咧？系啦，几多人？喺边度做？当时有冇啲咩特别嘢发生？有到咩噶？个 budget 系几多？当时我整整下咧，系叫埋人啊嘛。 哦，即系做埋个搞手啦。 我做埋搞手啊嘛。 哦， 即系我系唔单止做个 MC， 我就做埋搞手，就系话，咦，其实嗰阵时咧就系有啲叫歌剧团嘅。咁呢歌劇團呢就係已經係包晒啲音響，包晒嗰啲歌聲，咁我就再加啲魔術啦或者雜技落去，咁我自己做司儀，咁其實就叫唔係叫多嘢咗嘛，譬如講個 show 喺修頓球場做咁樣，咁我咪一叫嗰個歌劇團囉、歌劇團已經包晒個樂隊呢、這個歌星，呢、這個歌星仔，即係唔出名嗰啲歌星啦、但唱得好好噶。 嗯，喺坊間其實好多 好多唱得好 嘅， 咁咧就跟住就係我配一配啲咩落去咧？哦，配個魔術啦，或者配個雜技落去啦。 嗯， 啊咁樣咯。 即係你係統籌嚟嘅喎，其實 統籌寫埋 report。 哦， 呢、這個 report 係要交翻俾有關方面嘅。 有關方面就係、是、嗰晚用咗幾多錢啊？我哋有個 budget 嘅， 即 係 MC 做埋 call artist 好勁啊！ 好簡單啫，好簡單啫。我唔覺得難喎，最仲好喎，我可以自己安排時間啊嘛。 係， 同埋去邊度做？我自己包埋嘛， 其实搞搞下变咗麦 Sir 包咗嚟做。 其实佢系啊 ，over 成件事啊， 系啊，即系商场 show 嘅鼻祖啊，因为 我都真系 街头表演啊，呢个 系街头表演嘅好多，咁咧就 系， 所以咪见到嗱，好多时系去到啲新界嘅地方，特别系新界啊，咁咧又有啲村长啊或者咩咧，我哋喺度做咧，好多时咧之前咧知道我哋嚟做咧，有啲系加码噶， 哦。 加码嘅意思， 加码意思嗱，呢啲甚少啊。不过咧就系揾个艺员落去。 哦，即系阿村长再 系啊，加码落去。 哦， 今日去到嗰度村嗰度附近咧，咁大家就好开心啊嘛。佢、想搵啲 artist 落去， 咁、要多啲 budget 啦， 加咗 budget 佢俾。 哦，可以咁嘅， 现兜兜俾佢。 咁都系有个舞台嗱，其实真系唔一样嘅，我觉得。你有个台俾你上去表演，同你企喺个平地上面。俾支咪你，真系两样。 系，同埋你欢乐篷车有名噶嘛？ 系啊，系啊， 唔同噶啦，即系讲嗰阵时 啊。系啊。 沙滩中想找他的小脚印，未见他踪迹，我欲问浮云。但我愿意为了他。内心的等，金色的光线将肌肤骗人，耀眼阳光微笑地问，问我会否为爱消沉，会否失去内心的振奋。我信这事未必可行，无奈这脚印带着无穷吸引，爱似传奇地发生，谁知不能情意虽比海里浸，怎知道这段情定不可寻，眼泪与我爱从来沉沉足印，爱意埋藏在我心，潮卷不去，潮退了爱上流行。失去 内心的振奋。我信这事未必可行，无奈这脚印带着无穷吸引，爱似传奇已发生，谁知不能，情意虽比海泪浸，怎知道这段情定不可寻，眼泪我爱从来沉沉足印，爱已埋藏在我心，潮卷不去，潮退了爱上流痕。 点样同警讯接轨呢？成件事有冇关系噶？ 有关系。76年就开始做呢、這、一个欢乐篷车啦。76、77、78，咁中间呢段时间就可以做下其他嘢啊，咁样啦。咁就有時又有一次去咗 TVB 拍咗個短劇， 即係頭先你 send 俾我哋同阿石修哥哥嗰個啊， 係啊，嗰段片咁樣就拍咗 好多嘢搞。 咁啊嗰陣時，但係咧我自己都幾多嘢搞嘅，又新聞處啊，又揾啲你知要聯絡嘅嘢啦，好多嘢。咁就結果拍咗幾日，咁啊冇拍到，俾人鬧啊，又失場，即係唔係失場啊，即係又遲到啊，又 到唔到，掹唔到期啊， 咁樣。咁所以拍咗嗰段短嘅，咁跟住冇拍啦，冇咪搞到咁嘅嘢啦。好啦，我哋喺欢乐篷车嗰度呢，里面其中好多环节呢同警察有关嘅。包括呢就係滅罪 招募 招募啊嗰啲咁样之类啦。有时啊会搵啲 police 有啲警察呢嚟呼下雨嘅。 即係上去篷车度讲嘢咁样嗰啲。 有时甚至呢就喺个篷车旁边呢摆一啲招募嘅摊位喺度嘅。咁样㗎喎。唔紧要啊，你咪照摆囉。嗰日係咁样㗎嘛。於是咁就警察部应该有啲人呢熟悉咗即係同我熟咗。同埋就睇到我做。睇到我上台做啊，同埋即係都啱，可能啱佢哋咩啦，嗰种嘅方式啦，直至到警讯其实呢 ,1976 年开始嘅。 係。 唔係73年嘅。我就啱话俾你听点解。因为76年呢就係、开始嘅警讯啦，去到79年咁我一度仲搵欢乐篷车㗎嘛。咁突然间有一个电话嚟，呢、這个电话系警察部嘅，有一个警讯个节目电视台嘅，你去唔去试下咁样。我试下，咁试下咯，见下香港电台嗰度嚟试咯，一试就 OK。 就做呢个警讯嘅主持。 79年就系主持啦。咁系唔系因为佢哋警察公共关系科嗰边有一啲同事有一啲工作人员见到我系咁就嗌我去见咧咁样？应该就系咁样嘅。所以咪楞到欢乐篷车咯。 明白明白。 我做紧欢乐篷车，佢见到我个表演，亦都系 OK 嘅。 又有啲似潘志文噶嘛？ 嗰类啦。咁啱就系警讯，啱啱就需要一个人去做主持，咁我咪做咗啦。 但系嗰阵时其实警讯已经行紧嘅嘛。 嗱，点解我话系76年咧？其实咧就系嗱，而家成日写咧就写73年啦。其实如果警讯两个字出现咧，应该系1976年嘅。点解咧？我79年去到警讯嘅时候咧，佢系三周年纪念。如果你话啊73至76年呢段时间系咪有警察节目咧？系有嘅， 系咪咩？警察与民众， 警察与民众冇错啦。嗰时咧就系曾荫培啊嗰啲咁嘅，曾经做过主持啊，江卓开啊嗰啲咁样嘅做嘅。咁嗰段时间咧就开始咗呢一个嘅警讯嘅。咁但系73至76就未开始，只系就个名。76年先正正式式 叫警讯， 叫警讯。 系， 我记得咧，警讯嗰、那个即系、就是、个 opening 咧系。 我仲有最近先至揾翻呢个歌。冇错啊！ 话咗几十 只嘢啊！你知唔知呢嘢叫 Cross Town Movers 呢首歌啊？系啊！喂，写低先，我 上网揾到啦，叫做 Cross Town Movers。咁嘅歌啊！ 哇，劲啊呢个！ 劲啊呢个！原来系即系唔系原创歌嚟嘅， 唔系原创歌嚟 嘅。因为咧，其实我好记得佢即系除咗个音乐， 佢系因为嗰个 siren 喺度转啊， 系啊，蓝色嗰个灯啊，不停喺度转，几惊佢一转同埋一突，跟住。

就是平時可能是做一些可能叫星期日檔案啊，或者勳章集，咁就相對地比較嚴肅或者認真嘅題目咧，細路仔未必會即係叫做有興趣啊，即係講劏房啊，講老年化問題，咁細路仔唔會識啊嘛。咁唯一覺得啊，好似有啲趣劇睇啊，或者有啲劇集睇嘅時候咧，就係睇警訊嘅模擬片段咯，係，同埋好期待每次啊，究竟佢嗰個警員喺邊個位 行？喺邊個位行出嚟？ 如果大家有呢樣嘅，然後後面嗰啲人仲繼續做嘅喎。 但是咧，佢有兩款嘅嗰、那個表達方式，有啲咧就係、是、咁我可以點啊？然之後就 hold 住 freeze 咗， 然之後警員咧就或者個主持唔知喺邊度行出嚟。 事後呢位事主、啊、當然咧就攞唔翻佢嘅錢啦。咁啊，各位市民，如果你有上述嘅經歷嘅話咧，都可以打嚟2771777嘅。啊，未講完㗎，啊，係啊，阿張汪版啊，咁你有啲咩去呼籲市民要留意、提高警覺咧？咁佢而家又講喎，係啊，話梁麗勤繼續 freeze。 喂，但係佢係人肉 freeze 噶嘛？佢 人肉 freeze 係啊，啲人肉 freeze， 佢會喐噶嘛，同埋啲眼會眨噶嘛。 因為有啲好，例如可能我記得我細個有幾個睇得幾多，你知即係嗰啲壞事都係咁樣，都係重複不斷重複㗎啦。因為嗰啲陷阱都喺度噶嘛，即係例如可能喺街。街头嘅一啲骗案喺公园， 即系咁嘅保育党、 保育党、 千年虫， 系或者系非法赌档，咁然后就啲人就赌下钱嘅就停咗喺度。 天仙局 、啊， 哇，唔买就笨啦， 停咗。事后呢一位嘅事主。就將佢價值50,000蚊嘅名錶擺咗落去呢一鋪棋局嗰度啦， 所以佢嗰啲嗱，因為你即係有啲係拍唔到叫模擬片段噶嘛，即係例如金鋪打劫佢拍唔到模擬片段，咁嗰啲我哋就唔睇咯。但一模擬片段一嚟嘅時候，就全部坐定定就喺度睇，同埋好中意佢角落頭真係寫住模擬片段咁樣噶嘛。 但即係年代唔同真係唔同，以前嗰啲真係好驚，係同埋我哋以前可能又細膽啲啦，佢個氛圍做出嚟係完全另外一樣嘢。 咁梁麗勤冇打過2777， 梗系冇啦，好想打。 我应该打到二，唔系嗱，因为咧 好想打， 唔估出唔估嚟，因为打999咧，就真系惊俾人拉嘅。2777咧， 系咪好啲啊？ 好似感觉上冇咁大单嘢。 接电话个姐姐会好似好啲，好相遇一啲啊。 系，但我都冇打过啊，必须话冇打过啊。 系啊， 好，转头翻嚟继续讲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位于葵涌的中国基督教会全员幼稚园爆发急性肠胃炎个案，涉及22名学童和两个职员，其中16人已经求医，当中4人要入院，全部情况稳定。个案涉及的22名学童包括是9男13女，介乎3至5岁。調查亦確認受影響學生並沒有進食共同食物或者飯盒，顯示較大機會熟人傳人或者環境污染情況。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楊潤雄祝賀梁朝偉在第80屆威尼斯電影節榮獲終身成就金絲獎，是首位華人演員獲得這項殊榮。楊潤雄說梁朝偉是家傳戶曉的香港演員，在本港电视界出道，继而晋身影坛，并以细腻精湛演技取得不少奖项，更加成功进军国际舞台。几十年来不断努力追求更高层次的艺术表现，展现香港演员的精神和香港的文化底蕴。今次获奖实至名归，衷心祝贺对方，并为他感到骄傲。杨润雄说，近年香港电影和工作者屡获国际奖项，取得世界同业认同，政府将会继续与香港电影发展局为业界提供多方面支援，一起推动行业持续发展。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说，中方有关部门今个月依法对一名日本公民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进行审查，该日本公民涉嫌从事间谍活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和反间谍法。中方按照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和中日领事协定相关规定，向日本驻华使馆通报。他说，中国是法治国家，所有在华来华的外籍人员必须遵守中国法律，违法犯罪者必被依法追究。他又说，近年来日本公民类似案件屡有发生，日方应当加强对本国公民的教育和提醒。